唐柔在这方面上是小白一个，当然完全不明情况。陈果呢？他是玩枪炮师的呀，有关战斗法师他多是看看精彩的视频，没有过真的研究过这职业。就这攻略也是下午和唐柔一起在网上翻出来的。陈果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搜索主题就找战斗法师，作者是叶秋或是一叶之秋，看到符合这条件的就一股脑给扒下来，给唐柔排列成册。结果这才开始看第一篇，就被叶秋指责说这攻略有过时的地方。说起来也真是，九年了，荣耀不知道更新过多少次，哪个职业没经历过调整啊？九年前到现在一点变化没有，玩家一点技术进步都没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荣耀这个游戏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火爆了，游戏也是要有发展空间的嘛。 你说真的啊？ 陈国问叶修。 嗯。那是哪四个地方？ 唐柔问。 你俩去吃饭吧，我来把攻略给你稍改一下。 叶修说。这两人一个是沉迷于游戏类型，另一个是下定决心就会忘我投入的类型。一起研究战斗法师都不想着去吃饭了。这时停下来被叶修一说，也都觉得有些饿了。 那我们先去吃饭？ 陈果征询唐柔意见。 好，嗯，那麻烦你了。 唐柔后半句却是对叶修说。 去吧去吧。 叶修赶走了二人，坐下没多久就听到那边传来陈果的惊呼。 哇，今晚怎么这么丰盛？谁订的餐？ 大家一说是叶哥请的客，陈果分别鄙视，对唐柔说。 还挺会借花献佛。 唐柔笑笑。 你也真是，说那么多怎么也不见你心疼啊。 陈果看唐柔真是一点没把这1100块钱当回事儿，虽然他是在网吧做了两年的老员工，陈果刻意的提高了他的待遇，但说到底干的活也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。网吧里嘛，一个妹子还能做什么？不就是守守前台？所以高也高不到哪儿去，1100块对唐柔依旧不会是个小数目。可唐柔这不在意的模样气度倒和陈果这网吧老板不相上下了。陈果这网吧经营到现在这规模，就是生意最差的月10几20万的净收入也是有保障的，千把块钱他的确用不着太在意。不过陈果也是一步一步挺不容易才把网吧经营到如今这地步，并有了稳定的客流。他没什么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，就这么随便几把荣耀 PK 就把1000把块钱输掉，说实在的，连陈果都有些替唐柔肉疼。 愿赌服输吗？ 唐柔说。 都输光了，你这月吃什么？吃的不是都有你管吗？ 陈果无奈，他这网吧吃住全馆的待遇养出了一帮子月光族。 哎，快吃吧快吃吧，吃完看那家伙弄出什么花样了。 陈果说着。叶修这边很快就把那篇陈年旧稿修改了一下，然后又看了一下陈果给唐柔编排出来的教材。看得出陈大小姐的品牌意识是非常强烈的，只要标了是叶秋或是一叶之秋大名的东西就通通给摘了下来。叶修看着真是哭笑不得，把里面一些不需要的、重复的、过时的，总之这些有的没的，能删的删，能补的补，能修的修，正忙得水深火热。陈果和唐柔两个吃完回来，陈果一眼就看见叶修点开他辛苦找到的一篇攻略，扫了就一眼，然后就甩手扔垃圾站去了，连忙冲上来质问。 喂，你干什么你？ 你这胡弄一堆，好多都是重复没用的，我给你收拾收拾。 是吗？ 陈果将信将疑，虽然老是被叶修惹毛，摆不出好脸色，但陈果心底里知道，论荣耀水平，这叶修真是要高出他不少的。 你行不行啊？这些可都是叶秋大神的帖子。 行，怎么不行？他要是知道了也会很欣慰，有这个机会可以重新整理一遍的。 不行，你弄到垃圾站的不许全清了，我要检查。 哼，能看得懂的话你就查呗。 陈国郁闷，说实话他没玩过战斗法师，这些攻略中的那些中高级内容后他也是一知半解，到了这些内容还真得靠唐柔自己去摸索了。但看这个叶修倍儿专业的模样，陈果忍不住道： 你真的能教？ 能。 战斗法师你全会？ 会。 不怕教会了小唐被虐啊？ 哪有那么容易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，听说过没有？道理都是一样的，能不能练起来主要还是靠自己。就算我不教，攻略都是公开的，肯花时间努力的自己也能练起来。我教也就是帮他节约时间，少走点弯路罢了。 说的头头是道。那我问你啊，我想提高一下手速，应该怎么做？ 绝对手速还是操作手速？ 当然是操作手速。 绝对手速，那就是闭着眼睛，左手敲键盘，右手耍鼠标，再快用不到实战里也是白搭。所以更重要的是操作手速，抛去那些废操作后有的放矢的操作速度。叶修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个东西递给陈果： 拿了玩去。啥东西啊？ 陈果接过一看，一个巴掌大的塑料板上，上面上中下三排共十个圆圆的地鼠脑袋，竟然是个掌上迷你打地鼠。陈果鼻子都要气歪了，有这么糊弄事儿的吗？结果就听到叶修头扭过来道： 试试吧。 试什么呀？ 开关在下面，可以挑等级，你就试试最低级的吧，这是我动过手脚的，包你爱不释手。 陈国将信将疑，打开了下面的开关，十个地鼠头闪了一闪，电子提示音响起，让陈国按地鼠头选等级。陈国按下第一个地鼠头后，一小段电子音乐后，地鼠头嗖嗖嗖的开始闪光。这种迷你打地鼠陈国玩过，哪个亮按哪个就算打中，但叶修给他这个那闪动速度之快，大出陈国的意料之外，连忙上去追着一通狂按。不到十秒，地鼠头齐齐闪动，像是嘲笑一般响了几声，宣布游戏结束。 手速120吧。 陈国发怔， 手速120的人能勉强撑过5秒，拿去玩吧，对练反应有帮助的，操作速度上不去主要就是反应跟不上。 小唐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 陈果把迷你打地鼠给唐柔递去。 他不用了，这个对他帮助不大，他的操作手速目前估计能到200了，但对游戏不熟悉，没经验导致判断力不足，限制了反应速度，他还有提升空间，不过得在游戏里慢慢磨练。 那你呢？你有多少的操作手速啊？ 我已经过了追求操作手速的阶段了，我有60的手速就足够对付你了。 陈果一下子就想起第一次看叶修操作时那手残般的速度，就靠这样的手速他却单挑掉了暗影猫妖，当时陈果就觉得挺神奇的。此时听到叶修说60的手速就能灭了自己，陈果一点也没生气，他已经越来越觉得叶修不简单了，手速收放自如，这正是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最大的区别。 你这还有多久能弄好啊？ 陈果问叶修整理的攻略。 还要一会儿呢， 叶秋写的攻略也不是完全面面俱到，还有一些其他人弄得很不错的，我一会儿也给你整理进来。不过其实你还没接触就先看攻略不好，最好先在游戏里自己体验一下，有一定基础了再看攻略。 为什么？照着攻略不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？ 攻略只是前人总结的经验而已，里面所写的东西只代表当下。一篇攻略上过一年两年，甚至几个月内就会有人发现比攻略中更好的方案。这不仅仅是游戏更新的缘故，更重要的是玩家的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进步。记录这种东西就是为了打破而存在的。巅峰永远是存在于未来，而不是过去。攻略只是参考，不应该一味参照，那样是没法取得进一步突破的。 陈国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有些不敢相信这些大道理是从这个邋遢的死宅嘴里说出。这道理分明是把陈国所崇拜的叶秋大神也没放在眼里。要放平时，陈国肯定会跳起来和人争辩的，但此时却觉得拿不出气势。 那我就先游戏吧。 结果倒是唐柔接过了话头，叶修旁边做了个机器，刷了他的账号卡。叶修点了点头，回头望向陈国。 我去打地鼠。 这一瞬间，陈国情不自禁的还是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耍了。打地鼠只是提高你的反应，真正的操作还是要在游戏里练。 哦，行了，去忙吧。是。 陈国应了声，转身离开，走几步反应过来，这家伙这是什么态度？到底谁才是老板啊？想着再回头看，却发现坐在电脑前弄攻略的叶修神情是那么认真，根本没有平时里那要死不活的模样。陈国怔住了，竟然不好意思再去打扰。再看看那边唐柔也是很专注地进入了游戏。陈国看了看手中的打地鼠，最终默默地走开了。小唐有天赋，叶修本身就已经有很强的实力，自己呢？陈国坐在前台里怔怔地想着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游戏，也希望能玩很好很好，可是陈国知道自己是一定不可能达到叶修所说的那种挑战前人、突破过去的程度了。27岁，对于电子竞技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回忆过去多过展望未来的年纪了。唐柔踌躇满志地进了游戏，但没过一会儿就已经是备受打击。他空有200手速的操作，却也应付不了这个问题。这问题叶修遇到过，陈果昨晚玩了玩小号也遇到过，新区人多的问题。任务好不容易领到，怪半天杀不到，新手村外人那个多呀，反应再快，手速再敏捷，也总是打不到怪。唐柔被折腾得焦头烂额，努力坚持，半小时后终于从一级升到了二级。唐柔长出了口气，朝旁边叶修看看，攻略整理工作还在继续，叶修依然是那么认真，专注的程度甚至让唐柔有些骇然。正望着，就见专注的叶修左手摸进了口袋，掏了包烟出来，抖了两抖，就有根烟跳到了嘴里，全过程目光都没离开过屏幕，右手鼠标的摆弄也从没停过。正准备点火，突然被人捅了一下，转头一看是唐柔。 这里不让抽烟啊，果果会发火的。 唐柔提醒叶修。 哦。 叶修抽烟呢，都是不用思考的潜意识动作了，反应过来才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叼了烟在嘴里。不过这个位置比较角落，距离前台挺远，除了他和唐柔，周围都空着。 看不到吧？我就抽一根，不要说出去。 叶修还是偷偷把烟点上， 末了还转头客气了一下。 你要吗？ 不要，谢谢。 抽过吗？ 试过，不太喜欢。 哦。 叶修点了点头，探过头来看了眼唐柔屏幕。 几级了？ 两级。 加油。 这上面的那个军模校就是你吗？ 叶修望向唐柔屏幕上点开的第十区的副本记录，军模校的大名高挂四个榜单。 哼，现在就在打算破我的记录呀？ 手刹这种已经没办法了是吗？ 于是唐柔的目光落到了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上。 这个记录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破得了的。 我看到了，还需要四个搭档是吗？ 在后面还有十个人的，二十个人的，更多的都有。 唐柔沉默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 攻略弄好了，放到哪里？ 叶修一根烟的功夫完结了攻略整理。 桌面就可以，不过要这样弄。 唐柔过来示范。网吧的电脑都带自动还原，不过他们工作人员从管理员通道进入的话是可以避开还原进行操作。只是这么简单的几下摆弄，却也看得出唐柔双手的灵活。 你的手速怎么练呢？ 叶修忽然问道。唐柔的动作听到这话有一个很微小的停顿，精于微操的叶修却清楚地看在眼里。 没练过，就这样。 是吗？ 叶修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扶着椅子站起身，把位置让给了唐柔。 你在这儿继续吧，攻略或是游戏有不懂的尽管问我。 谢谢你。 唐柔看叶修是准备离开了。 我去吸烟区，那边安全一些。 叶修路过前台时，看到陈果坐在里面，手里摆弄着那个迷你打地鼠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于是也没去打招呼，跑到吸烟区寻了个机器。如今的叶修不只是军模校在游戏里有名，本人在网吧里也火了，玩荣耀的几乎都知道军模校是这网吧网管，而且手里有自制的银武。吸烟区里荣耀玩家尤其甚多，不少都是下午关过战后玩到现在没走的，看到叶修过来都友好地打着招呼。叶修也是随便和向他招呼的人回应一下，叼起烟点燃就刷进了游戏，结果立刻遭到消息轰炸，上线五秒后消息提示就开始闪啊闪啊闪，点开一看都是些寻常的问候。田七等人的高手兄来了，陈玉的拜大神，蓝河代表的蓝西阁的练级邀请，夜未央所代表的霸气雄图的凌晨副本活动的预约。叶修逐一回复着，田七陈玉等人一人回了个笑脸表情，蓝河的练级邀请，夜未央的副本预约都是婉言谢绝。这各路人马和叶修说话措辞都是小心谨慎，叶修回过一圈之后就暂时安静下来，结果很快又是系统消息，一堆一堆的好友申请扑面而至。 这么出名了吗？ 叶修挠头，只是破了个副本记录而已，大公会可能会关注到这个高手，但不至于被人膜拜到都想近距离接触一下的地步吧。